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135集。而星空呢，就比较惨，作为六国战舰的发行方以及股东，它的股价应当是会大涨一截，双方共赢。然而，由于部门内斗以及归安国的一系列手段，投资人们对制作部很不看好，星空传媒股票不涨反跌，市值一下缩水四分之一。曝光丑闻之后，股价跌得太狠，后来竟是一直也没有升回去。制作部门是星空的发家部门，星空是凭着它才有今天地位。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小股民的担忧，对于他们来说，抛售其实是个很正常的选择。这星空传媒很艰难的时刻，究竟何去何从呢？星空制作部的人都十分茫然，有许多人跳槽，只是为了换取一个看得见的未来。终于，在经过了星空传媒大股东们还有高层极其痛苦的讨论和选择后，星空传媒决定放弃电影界托拉斯模式，出售星空传媒整个电影制作部门。这个庞然大物终于到了忍痛断尾的时候了。星空传媒制作部门已经连续亏损多年，可是在发行上凭借资金资源人脉品牌信誉，它倒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因此，基于当前的形势，星空传媒决定从此专注发行投资等等业务，将利润最大化，不再将人力物力用于挽救制作部门，而是直接抛弃亏损业务，帮助公司良性发展。甚至在开除了副总归安国后，星空传媒都没有安排新的制作部的老大，只想直接将整个部门卖掉，让他自己开门迎接新老板。至于归安国还有那个胡佳佳最后会被如何宣判，星空传媒已经完全不想看了。星空的员工们都开玩笑说，没有老板，星空的制作部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公司。出售制作部，这其实是时代发展下的必然结果。在美国这样比较成熟的电影市场中，制片、发行、放映全都是分开的，分别由不同的公司负责运营。早年，好莱坞的公司拥有自家院线，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的完成。后来种种弊端显现，知名公司排挤中小公司，令粗制滥造的片子充斥影院，反对声浪排山倒海。1948到1949年，经过诉讼，最高法院判决垂直垄断非法，旧好莱坞从那天起土崩瓦解。因此，电影界巨无霸星空传媒剥离制片业务，虽令民间十分震惊，可是电影行业当中的人却是明白这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所有人都无喜无悲。对于出售，星空传媒的 CEO 十分痛心的道，这如割腕切骨一般疼痛，可是星空没有其他选择，新的时代来了，不论之前如何的意气风发，都抵不过历史滚滚而过。然而，星空传媒众人没有想到的是，没人接盘，这是一个烂摊子，连年亏损，一直以来合作的大导演江郎才尽，旗下知名艺人纷纷自立门户，只剩下一些扶不起的演员，这种东西谁会要呢？星空传媒两次降低要价，还是没人搭理，烂摊子再便宜，也还是烂摊子。然后，就在星空传媒陷入绝望之时，投资融资部门终于等来一份报价。报价单上价格很低，远远低于星空要价，50亿，收购制作部门100%股权。对于这曾经的制片巨头来说，低到离谱。意向方是怡然文化公司，左然打算反向收购星空传媒。报价的理由是：一，怡然文化公司在电影制作上有敏锐的嗅觉，可以利用星空传媒现有的资源还有艺人，制作出受市场上观众们所喜爱的电影和电视剧。二，星空传媒的制作部因为陷害怡然文化公司一事，名声已经跌落谷底，只有由怡然来收购， 近月来的恶名才能被公众原谅，甚至被遗忘。依然收购星空可以帮助星空传媒挽回名声，未来收益将会远远大于报价上的差异。三，依然文化公司与星空传媒互相了解，多年以来一直有着良好合作，双方熟悉彼此风格，未来整合起来也会比较容易。四、五、六，星空传媒会议室内，大股东们还有公司高层齐聚一堂，共同分析新的报价。这某大股东看着报价道，这第二条只有由依然来收购，近月来的恶名才能被公众原谅甚至被遗忘。虽然没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唉，还是想趁火打劫。因为星空传媒其实迟早要出售制作部门，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桂安国那家伙存心陷害依然文化公司，公司股价暴跌，出售制作部的价格下滑到了谷底。而左然呢，却还要在已经很低的价格上又继续压，并以名声这个问题勾引星空再度降价50亿，怎么不白给呢？那个，哎，你们发现了吗？左然报价50亿，但是星空传媒陷害依然文化，引火烧身，使得六国战剧赚到了55亿票房，依然文化获得20亿的净利润，然后因为赢得对赌，星空传媒又给了他6亿，这加起来就是26亿了，已经是50亿报价的一大半了。也就是说，咱们左大影帝啊，想利用星空给他的钱直接买下星空。另一个股东说道，然后大股东继续道，一个弯都不拐，再把钱打回来，然后填小部分，他就可以拿走整个制作部了。总是觉得有点无耻。会议室中，大股东与各位高层商量许久，最后决定15天之后召开股东大会，按照法定流程探讨这份报价，看看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按照公司章程，对于这种重大的决定，需要1/3的股东投赞成票，而一旦通过了提案，就说明想要吞下依然文化公司的星空传媒制作部将被依然文化公司反向收购。还有比这个更加倒霉的吗？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